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7集，谢家哥哥二。沈信被夺了兵权的事情在定京城才热闹了一日，第二日便又被新的传言覆盖。明棋每日都在发生新奇事，这样的场面也不算新鲜。不过第二日流传在市井中大街小巷谈论的还是沈信的事。听说威武大将军沈信在被夺了虎符的第二日早朝的时候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递了一封折子给文惠帝，提出要带着剩余的钱布和零散的沈家侍卫退守小春城。曾经赫赫威名的大将军却要去守一个边陲小弟，别人尚且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想来沈信自己更是觉得憋屈。觉得憋屈却要主动上书，分明就是对文惠帝之前的惩罚不满，赌气做的决定吧。酒楼里的说书人将此事讲的是头头是道，说文惠帝在金銮殿上当场就变了脸色，将那折子扔到了沈信脸上。不曾想沈信却还是冥顽不灵，固执地要求退守小春城。皇帝是会容你赌气的人，便是从前有再大的功勋也是白搭。你不是要退守边陲小弟吗？好，好得很，那你就去守。于是威武大将军明日即将离京前往小春城的消息，整个定京城都知道了。酒楼里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此事，有人觉得沈信做的是对的，威武大将军成了光杆司令，留在定京也憋屈，还不如走得远远的，省得多看生厌。有的人却是觉得沈信被捧得太高，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了，明明欺君罔上在先，侥幸保了一条命，竟然还敢跟文惠帝甩脸子看。若非文惠帝心地仁慈，换了别的君主，只怕早就下了更重的责罚了。快活楼中，季雨舒拖着下巴看向高阳。 你说这沈信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甩下定京城这摊的沈家军不管了？ 若是如此，倒还真有几分魄力，并非只知道鲁莽行事的武风，急流勇退也不是谁都能做到的。 喝了口茶，高阳才对一边沉默的谢景行说道。 嗯，你怎么不说话？ 谢景行被打断，回过神瞧了他们二人一眼，说道。 沈家动作太快。 快？ 季雨舒有些不解。谢景行把玩着手中的茶杯，唇角泛起淡淡的笑容。给沈庙指了条路，本想是让沈家有退路，不过倒没想到这一回沈家的手脚竟然如此之快。昨日才被夺了虎符，今日就上朝请折子退守。沈信是一个求稳的人，能让沈信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出这种抉择，定然是沈庙与他说了什么。文惠帝让沈信收拾行李明日就离京，表面上是给沈信难堪，殊不知自己的心思却是被沈家一个小丫头料得滴水不漏。若是知道的话，也不知道心中是何滋味。谢景行有一种感觉，明棋这盘棋中，沈庙或许会占着一个举足轻重的位置，只是对于即将离京的他来说，这并没有什么意义。 雨舒随我一起离京，高阳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 季雨舒摸了摸鼻子，显出几分兴奋来。 嘿，好，谢三哥，这里的厨子做的糕点实在是太难吃了，还是三哥的厨子好，总算不用饿着肚子了。 高阳白了他一眼，凉嗖嗖地说道。 定京城都被你吃遍了，你哪天饿着肚子了？ 说罢又换了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对谢景行说道。 放心吧，这里交给我。 谢景行点了点头。同样的消息自然也传到了别的地方， 沈家是定京大户，从前同沈家有来往的同僚也不少，便是冲着沈信的威名，也有许多想上赶着巴结的官。可是墙倒众人推，树倒猢狲散，人走茶凉，沈信这一次明显算是贬值离京。过去门庭若市的沈家门口来送行的，除了与沈信极为交好的几家，其他的一个都没有。沈庙自己去了一趟广文堂，要离开定金城，广文堂自然是上不成了。前些日子因为沈庙转了性子，广文堂的学生都有些怕他，可是瞧着沈家兵权被没收，便又有肆无忌惮嘲讽他的嘴脸出现。只是沈庙头也不回地走过去，像是没有听见似的，反倒让那些贵族子女觉得无趣。冯安宁一看他就哭了，抓着他的袖子说道： 怎么办呢沈庙，你这一去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呀？ 沈庙被冯安宁的眼泪弄得有些手足无措。平心而论，前生因为他的蠢笨，定京城的贵女们都不愿意与他为伍，今生他自己冷了心肠，也没有刻意想要去招谁喜欢，这冯安宁误打误撞的倒是能够成为他的一个朋友。虽然脾性骄纵了些，到底是没有什么坏心眼，有时候看着他这般年纪，竟也会让沈庙想到婉瑜。他安慰他说道：不多久就会回来的。 骗人！ 冯安宁抽抽搭搭的哭： 我听爹说沈将军这回惹怒了陛下，陛下生气了，哪能那么快就回来？沈庙，你要给我写信，等你回来的时候，我婆婆已经嫁人了呀。 沈庙差点笑出来，看着面前冯安宁哭红的眼睛，却又笑不出来了。冯家前世的结局，冯安宁的结局，他比谁都清楚。虽然两年后冯家还不至于倒台，可是他拍了拍冯安宁的肩膀：无事的，我总能见着你嫁人的那日。冯安宁还想说什么，却瞧见带着书本的裴郎走了进来。裴郎一身青衣站在台上，目光落在沈庙身上，顿了顿说道： 沈庙，你跟我过来一趟。 若是沈庙离开广文堂，同裴郎这个先生辞行也是应该的，众人也并未觉得有什么不对。冯安宁不情不愿地松开沈庙的袖子，任沈庙和裴郎走出了学堂。裴郎带沈庙来了广文堂的三角院子里，广文堂的先生们都是住在学堂内的宅子中，这一处是裴郎自己的宅子，没有别的人可以进来。推门走进最近的书房，沈庙跟了进去，适时地将门掩上。 你要走吗？ 这一回裴郎没有如往常一般迂回，直截了当地问。嗯。沈庙点点头，裴郎的神情变了变，踌躇了一下才道： 刘莹的事。 刘莹姑娘已经安置妥了，她在绣庄过得很好，她的双面绣本就出色，日后做个靠手艺吃饭的绣娘倒是不错的，也许还能收几个徒弟。闻言裴郎的神情渐渐放松下来。沈信一家就要离京了，他怕的就是这之前刘莹的事情还未处理好。他是放松了下来，却见沈庙盯着他的眼睛问道：那裴先生考虑的事情如何了？裴郎一怔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